攻读编年记下第十二章。勒哈贝罕的国家一强盛，势力一巩固，既舍弃了上主的法律，选以色列人也附和他。由于他们背叛了上主，勒哈贝罕第五年，埃及王史沙克就上来进攻耶路撒冷，率领1200辆战车、60000骑兵和同他一起由埃及来的无数利比亚人、族基因人和故事人组成的军队，攻取了犹大境内所有的坚城，直逼耶路撒冷。当时犹大的众首领由于逃避史沙克，都已聚集在耶路撒冷。先知舍玛雅拜见勒哈贝罕和众首领，对他们说，上主这样说，你们既离弃我，我也将你们抛弃在史沙克手中。以色列众首领和君王便自卑认罪说，上主是公义的。上主见他们自卑认罪，上主就有话传于舍玛雅说，他们既然自卑认罪，我必不消灭他们。霎时间我要施救，不使我的圣怒借史沙克发泄在耶路撒冷。虽然如此，他们仍必做史沙克的仆役，好使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世上的列邦有何区别。埃及王史沙克于是上来进攻耶路撒冷，劫去了上主殿内和王宫内的宝物，全部带走，连撒罗曼所制的金盾牌也都带去了。勒哈贝罕王只得制造些铜盾牌来代替，交给防卫宫门的侍卫长保管。每逢王进入上主的殿时，侍卫便来手持这些盾牌，事后仍将盾牌送回侍卫室中。由于君王自卑认罪，上主对他息怒，没有完全将他消灭，何况在犹大还有善事。勒哈贝罕王在耶路撒冷又见强盛，继续为王。他登基时年41岁，在上主从以色列各支派中选出归他名下的耶路撒冷城中做王17年。他的母亲名叫纳阿玛，是阿蒙人。勒哈贝罕行为邪恶，因为他没有专心致志寻求上主。勒哈贝罕的前后事迹都按着族谱记载在先知舍玛雅和先见者伊多的言行录上。勒哈贝罕与亚洛贝罕之间不断发生战争。勒哈贝罕与列祖同年，葬在达卫城，他的儿子阿比亚继位为王。